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76, 也就是第76课 asking for directions, 问路。To ask 就是问，要求 ，for 得到，有要求得到 directions， 这边加了 s 就是方向的意思，就是请求人家告诉我到哪个地方怎么个走法啊，就是 asking for directions。整个是用了动名词短语呢做我们这个标题，那么重点是在 AB。还有一个 C 之间的这个对话啊，我们来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对话的。这个情景呢是我在设计的啊，我们就直接来开始看了。首先呢，这个 A 就是讲话了。Excuse me, but where is the nearest post office? I'm sorry, but I'm new here. You'd better ask someone else. Thanks anyway. Excuse me.But c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to the nearest post office, please? No problem. It's just on this street. Go all the way down for 2 blocks, and you will see the post office on your right-hand side. Thanks a million. My pleasure. 今天的这个问路啊，是第一部分，我们还有呢第二部分。这个问路呢是非常的简单，却是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来看 excuse me， 这个我们已经教过了，不要念成 accuse me， accuse somebody 那指控某人了，那是 accuse， don't accuse me， 不要呢指控我。 excuse me 呢 excuse 后头念念死音，后头念 gExcuse me, 不要念成 excuse me. Excuse me, 对不起，打扰一下，叫做 excuse me. 不好意思，就相当于中文这样的意思。后头有一个 but, 它是一个连词。那么这个 but 不要翻成但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很多人呢，他是 excuse me 后头逗号之后呢，直接呢加主句在下面。那这样下来的话就是没有连词连接，所以标准的说法通常要加个 but， 但是现在老美呢也就把 but 省了掉了，那造成双主语没有连词是一个错误的用法，大家也就跟着这样做也就无所谓。不过我们要讲漂亮的英文，我们还是要加个 but， 要不然你就把 excuse me 后头打成句点，然后 where 就变成大写，否则的话就要照我这样写法 Excuse me, but where is the nearest post office? 对不起，打扰一下，最近的 the nearest， near 就是很近的，加个 est 是一个最高级，最近的邮局叫 post office， 这样念成连音 post office， 最近的邮局在哪儿啊？好， B 就回答了 I'm sorry， 他就不能讲 excuse me， 这个是 I'm sorry 是我很抱歉，通常帮不上忙的时候或做错事的时候 I'm sorry， 那打扰人家的时候一定要念成，一定要说 excuse me， I'm sorry but I'm new here， 很抱歉， 那后头那个 but 也是连词。好，这个那个 but 不要翻成但是，它不要翻出来的。I'm new here， 我是刚到这儿来的，我在这儿还不熟。I'm new 是新的，就是我在这儿还不熟，人生地不熟。You'd better ask someone else， 你最好呢。You'd better 不要念成 you'd better， 那个的是 had H-A-D， you had better， 那个 had 那个的通常要念出来的时候，我们把声音抵住在那个地方，不让它跑出来，所以 you'd better 这样停顿一下， you'd better ask someone else，去请教别人好不好。刚好别人呢是一个警察，这个人就问了 Thanks anyway， 他还是先说谢谢你 Thanks anyway， 谢谢你哦，不管怎么样 anyway 就是人家帮不上忙的时候，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这个时候就加一个 anyway， 不管怎么样。这时他就说了 Excuse me but could you show me the wayTo the nearest post office, please. 用 could you be can you 来的客气。Could you, 你可不可以啊 ?C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展示我这个方向 ,the way. 通往哪儿的方向呢 ?To the nearest post office. 通往最近的邮局这个方向。Please, 麻烦您咯，请。好不好啊 ?Please 放在句尾，就是麻烦您了。Would you please go to the movies with us? 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呢？或者 Would you go to the movies with us, please? 麻烦请你愿意跟我一起看电影吗？这样子讲说法。好，这个时候 C 就说了，第三人 AB 接着是 C 就讲 No problem，没问题，他是老手。I live here, 我就住在这边的。In fact, 事实上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60 years, 我住在这边已经有60年了。It's just on this street, 这个 it 就是指前面的 the nearest post office。最近的这一家邮局呢，就在这条街上，记住用 on this street,街道是直线的，线条状的，所以要用 on。你不要用 in this street， 在 in this street 的话就代表在街道的中间。那么这个邮局盖的街道中间，那是被很多车子撞来撞去，会撞烂的。我们说 there are many people on the street， 街道旁边有好多人。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the street， 马路中间有好多人。所以呢特别记住 on 通常指的是旁边，他就在这条街上旁边。 go all the way down 一直走下去，那个 go 你不用的时候你可以用 walk W-A-L-K walk all the way down 一直走下去， all the way down 一直下去， go 就走，走下去，走约多少呢？ for two blocks走约两段街，这条街是很长的，有一段一段就是一个 block 街区，走两个街区这样子。 and 这边是用连词连接另外一个主句， and you'll see the post office， 那么这个 and 翻成那么，你就会看到邮局在哪呢？ on your right hand side，就在你的右手边，左手边 on your left hand side， 这个 and 非常重要，这个 and 是前面是跟命令句在一起，也就是动词原形的领导的这个句子。 and you'll see 或者用 and 连接，然后要加主语 you， 再加一个助动词 will 或者 can 等等。比如说Study hard，study hard 就是动词的原型 ，study S-T-U-D-Y， 要用功，逗点，逗号 ，and you can pass the test. 那么你考试就可以考过了。那个 and 就是要翻成那么。那么整个其实也就等于 if. If you study hard, you can pass the test. 所以这边呢也就等于 if you go all the way down for two blocks, 这个 and 就去掉。You will see the post office on your right hand side. 就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右手边就是邮局的所在。Wow, 这个 A 就好高兴。Thanks a million. 谢谢你一百万次。A million 就是 a million times. T-I-M-E-S. 那个次数 one time, two times, many times.谢谢你一百万次，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是不是真的谢谢你一百万次？那真的这样做啊，人是发疯了，就是意思就是非常谢谢你。C 也很有礼貌 ，My pleasure， 乐意之至，这是我的荣幸，能帮你忙，这是我的荣幸，也就相当于别客气。好，那么整个这个对话里头，最强调的就是那个句法。命令句开头或者用 and 再加主语再加助动词 will 啦 can 啦，比如说 kiss me and I'll buy you some candy， candy 是 C-A-N-D-Y， 千万不要说 I'll buy you a candy， two candies， candies 它是不可数的，一颗糖果叫 a piece of candy， P-I-E-C-E， two pieces of candyC-A-N-D-Y Some candy A lot of candy 这样说法啊。好，问我，那么我就会买糖果给你。 Kiss me And I'll buy you some candy。 我常常跟孙子这样说。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就学会了用功，那么你考试就可以考及格。 Study hard AndYou will, 或者 you can pass the test. 如果是说要用功，否则你考不及格，你就把 and 改成 or, O-R. Study hard, or you will fail the test. F-A-I-L, fail the test. T-E-S-T. 休息一下，待会来。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常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常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07点开始的课程比较简单，内容也不长，希望大家反复练习。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 Lesson 76也就是第76课 Asking for directions 问路。 To ask 就是问要求， For 得到，有要求得到 directions， 这边加了 s 就是方向的意思，就是请求人家告诉我到哪个地方怎么个走法啊，就是 asking for directions。整个是用了动名词短语呢做我们这个标题，那么重点是在 AB 还有一个 C 之间的这个对话啊，我们来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对话的。 Excuse me, but where is the nearest post office? I'm sorry, but I'm new here. You'd better ask someone else. Thanks anyway. Excuse meBut c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to the nearest post office, please? No problem. It's just on this street. Go all the way down for two blocks, and you'll see the post office on your right-hand side. Thanks a million.